What will happen in Beijing? 时间是一，十一，十二，十二，十四，十四，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我们听的可能最多了，而且对于这件乐器好像几乎人都比较了解，而且也是听到见到最多的这样的乐器。可是呢，钢琴协奏曲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一位作曲家好像在他们的作品当中都会写几部钢琴协奏曲的，而且有好多都是流芳百世。那今天永恒的魅力串烧世界，我们听到的就是钢琴协奏曲，来自于各个作曲家他们非常著名的这些钢琴协奏曲。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最开始就从莫扎特第21钢琴协奏曲开始吧，著名的行板乐章。 协奏曲的串烧，顾名思义就是钢琴和乐队之间他们的协作贯穿了整个的作品，而且钢琴和乐队关系在旋律发展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相互作用产生的丰富的效果，其实这很耐人寻味的，这也是让我们如何去理解钢琴和乐队的关系。那此刻听到的是莫扎特第21钢琴协奏曲，也有人说这是最爱的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一个乐章，是来自于他的行板乐章。那莫扎特他的第20钢琴协奏曲开始，其实就确立了钢琴协奏曲这个题材第一次具有深度，更加复杂和统一。当然了，在我们所听到的这些作品里面，莫扎特他的最后一首钢琴协奏曲其实充满了莫扎特的味道。这是他的第27钢琴协奏曲的第3乐章。 Thank you. 协奏曲这个题材本身是发源于巴洛克时代的，在巴洛克时代由巴赫基本定型为一件或者是几件独奏乐器和乐队之间的协奏，也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样式。那因为每一个时代音乐创作的基本理念是有差异的，所以呢，对于各个时代的创作了解呢，是理解一件作品的基础，包括钢琴协奏曲。其实古典主义的奠基人海顿在钢琴协奏曲上是没有下多大功夫的，但是呢，年纪比海顿稍稍年轻的莫扎特却把协奏曲这个题材发展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他几乎为所有可以独奏的乐器都写过协奏曲，还写过多件乐器的协奏曲。那他创作的钢琴协奏曲呢，也是他重要的作品之一，数量有27首。那刚才我们听到了是被誉为最著名的第21钢琴协奏曲的行板乐章，还有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他的最后一首第27钢琴协奏曲的最后一个乐章。不过呢，贝多芬他的钢琴协奏曲是属于古典风格的作品，他一共创作了5首钢琴协奏曲，第5钢琴皇帝协奏曲第2乐章也是最著名的钢琴协奏曲的乐章。 Thank you. 在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今天的串烧呢，是来自于各个作曲家他们的钢琴协奏曲。那贝多芬后期的钢琴协奏曲，比如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五钢琴协奏曲，钢琴的表现力是得到十分充分的扩展，大大加强了那种戏剧性，而且它也强化了钢琴和乐队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呢，我们会听到一种对直的，还有张力不协和。但是刚才我们听到第五皇帝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是被称为最美的钢琴协奏曲乐章之一，不过他的努力呢，都是在他的追随者，就是布拉姆斯那里得到了继承，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不过今天我特别选择的布拉姆斯钢琴协奏曲是来自于他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因为我觉得这个第三乐章是被称为他的最美的创作之一，而且这种淡淡的风格，柔美如歌，让人觉得也是对于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的一脉相承。特别有意思，他的钢琴协奏曲最开始的时候是由大提琴来奏出的，之后呢还会有大管，还会有小提琴，钢琴在这里尤其在这个乐章其实不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数时间仅仅好像是一种打击乐器在出现，很奇妙的段落。 哎呀，还是转到轻快优美的第四乐章，是一个优美的小快板。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钢琴是那种极为柔和的装饰，美妙的旋律也是在宁静当中结束了。那来到了第四乐章，是一首很轻快很轻快的音乐，速度也是突然的加快，而且也是欢腾的带动着整个的乐队。那此刻听到的就是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的串烧时间听到的是不同作曲家他们的钢琴协奏曲。下半时段的时候，伴随着勃拉姆斯，我们进入了浪漫时期了。想听肖邦、雷斯特还有柴可夫斯基他们的钢琴协奏曲。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马上回来。 普契尼笔下最逗趣的人物群像，一场幽默讽刺的遗产闹剧。12月3日至4日，国家大剧院新制作普契尼歌剧《贾尼斯基基》将爆笑上演，指挥家吕嘉携手男中音歌唱家刘松虎及张文庆、薛浩银等优秀青年歌唱家，共同传递歌剧大师的不朽魅力。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地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这些串烧都是有一种风格，其实他们都是钢琴协奏曲，那这是一种题材吧，不能说是风格。那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浪漫时期。浪漫时期不同的作曲家他们的钢琴协奏曲其实也是更加的充满了浪漫的元素。而且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为大家选择的，即便是古典主义时期的钢琴协奏曲，选择的也是最浪漫的第二乐章。那此刻啊，真的是正宗的浪漫人物来了，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我是王卓，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今天串烧时间听到的全部都是钢琴协奏曲。 肖邦生于1810年，李斯特生于1811年，所以我们经常会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或者是一起来听他们的作品，或者是聊一聊他们共同的故事。他们都是钢琴奇才，都是在当年非常有号召力的钢琴家，是巨星来着，而写的钢琴协奏曲又都不多。李斯特一共写了两首钢琴协奏曲，第一号是在1839年的时候完成的，而且当年也是在魏玛的宫廷演奏会上，也是由李斯特演奏的钢琴伯辽兹指挥的首演。哎呀，想想那个年代，真的是每天看演出，好像大师就在身边。 播一个，插播圣桑的第二钢琴协奏曲。那听到了这个很浪漫时期的这些作曲家他们的钢琴协奏曲。那圣桑的钢琴协奏曲其实并不是很受瞩目，但是我觉得也是写得非常精彩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片段。作品会被无情的批评和打击，这也成为柴可夫斯基传记当中让人乐道的一件事情之一。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柴可夫斯基写这首曲子是想交给鲁宾斯坦来修订和首演的，但真的是结果受到了鲁宾斯坦的无情的批评还有打击。事后三年，柴可夫斯基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中写了当时的情景，看完这个封信，柴可夫斯基的愤怒也是跃然纸上。不过他是一个多么纯粹的人，其实这样的音乐也许最开始的时候被抨击，但是他的后来谁又知道呢？我们现在知道了，无人可取代。